情当游戏，认为爱只要有钱就可以。这世界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对真爱要懂得去珍惜。爱需要用真心勇敢付出莫迟疑，情难都是难了，真爱更显得美丽。爱情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，朋友们要记得别把爱情当游戏。世界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，对真爱要懂得去珍惜。爱需要用真心勇敢付出莫迟疑，情难都是难了，真爱更显得美丽。爱情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，朋友们要记得别把爱情当游戏。显得美丽，爱情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，朋友们要记得别把爱情当游戏。爱需要用真心勇敢付出莫迟疑，情难懂事难了，真爱更显得美丽。爱情是人世间弥足珍贵的东西，要记得别把爱情当游戏，朋友们要记得别把爱情当游戏。